欢迎来到快乐好心情，没你就不行。我是啾啾，又来到美好的周日夜晚了。今天啾啾和一位好朋友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上脸书搜寻 DJ 啾啾空格樊少平，或者到快乐联播网的粉专上也可以找得到我哦。帮啾啾按个赞，我每周都会发布最新的节目预告或音乐影片送给大家。好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维源。他在去年大学毕业后就到美国打工旅游4个月。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下。维源好。 嗨，大家好，我是维源。 去国外打工旅游是非常多的大学生，或者说很多大哥大姐的孩子们的梦想。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打工旅游？ 一开始是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有那时候大三，因为他其实没有限定你要大学毕业，就是他只要你有学生身份就可以，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多朋友大三的时候就有去申请， 对， 然后就大家回来之后就感觉哦，在那边生活很多才多姿， 哦，很有趣， 对，就觉得可以去试试看， 对，所以他这个年龄限制是说你是学生就可以过去吗？还是说要几岁到几岁之间呢？ 其实好像是要看国家，因为我那时候申请的是美国的打工旅游，然后美国他那个签证是有点像是学生的打工签，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学生身份，研究所也可以，就是只要你有学生身份就可以。然后那时候是毕业，然后就是他的期限是到你毕业当年都还可以这 样。哦，所以你就是去年毕业， 对， 然后毕业之后就去打工旅游四个月。 对对对。 所以像高中生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是大学或研究所？ 高中生应该不是，他应该要有就是18岁以上。 哦，对对对对对 对。但其实大一好像就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他那计划其实是给不止台湾，就是各个国家都可以去。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算是年纪算比较大的，就其实要很多是19岁、20岁的，就是他们就其他国家的大学生。 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可能大一大二就去了，然后你是等到刚好去年毕业去， 对，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旅程哎， 就是一个转捩点的感觉。 对，然后 就其实台湾的话，大部分都是大四或大最多是大四或者大三比较少一点，但其实国外其实很多是大一大二，就是那应该是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台湾就是想要像我一样，就是想要在毕业的时候再好好去，就一个算是衔接的一个缓冲的感觉。 对，就是刚好完成4年的学业， 对， 然后出去看看，对不对？ 对对。 那想请问说，那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规划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其实我那时候是找代办，因为台湾到美国的打工旅游的话，主要都是要找代办比较方便。 对，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自己，但是代办的话就是会给你一系列的SOP， 就是一个流程，所以其实就是不用担心太多，你只要下定决心说好，我就要去那边，我就要去美国打工旅游，那其实你就去找代办。台湾其实有蛮多代办的， 对， 然后你就找那个机构，然后其实就会有一个流程，例如说他会像就是老师一样会给你提醒说，那你几月几号之前就要去办签证哦，然后什么时候要干嘛，所以其实你就按照他的 SOP 就还蛮清楚的。 嗯，了解。其实最主要你是要先下定决心， 对， 然后再去申请这个代办的一个流程。 对，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决定要去了，我是要提早一年去做准备吗？ 对，就是这算是一个就是还蛮大问题，就是 对， 其实很多人会想说哦，看到其他人打工度假或什么，然后觉得好像很想去，但其实有时候像很多人那时候我身边有人就也想去，然后那时候已经大四了，但其实他们都已经来不及了。 哦，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如果你大四，就是你可能没有要继续读研究所，就是如果你要具备学生身份的话，你就是可能大四要去的话，你大三就要开始准备， 就是需要提早一年这样准备期， 大概一 年，大概一年的时间。嗯，那比如说美国这么大，那我们可以自己选地点吗？还是说就需要跑一个流程的？ 当初其实他那个代办，这也算是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你签证啊那些，就是除了一些基本资料，还有一些就基本就是可能要到美国一些文件弄好之后，他其实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选雇主。 对， 然后他其实对他其实有跟就是代，我不确定是代办还是台湾本身，就是台湾跟美国其实有很多合作的雇主， 嗯， 然后有非常多，就是包括什么一些旅馆业啊、饭店业或是一些游乐园。 就是各种 各行各业都可以， 但主要就是一些服务业。 对 对对对，那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给你一个有点像大学填，就是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填一些志愿，哦，就他有点像是填志愿的。 对，照顺序，你的志愿照顺序填 下來。对对对，你就他会给你很多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去看那间公司的这个工作内容大概是怎样，他的公司是什么，然后就是大概依据这些，然后去填你的志愿。 对， 然后排序之后他会。我不确定他的筛选的条件是什么，但他就会帮你筛选出就是你适合的那一个這樣。 那你有第一次就通过吗？ 我第一次就是没通过， 所以我第一次没有通过。 我那时候最想去的是阿拉斯加的一个饭店，因为我朋友之前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决定要一起去。 对 对，但是我们没有一起申请，所以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就是确定要去了，但是我后来没有被筛选上，所以我第一阶段就被淘汰。对，就是然后那工作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等于说我又要重新选志愿。 没错，对 对，所以他就是用志愿的方式，然后如果第一次没上的话，你就是要等于 要再重新排一次志愿这样。 对，所以他那个志愿会说在哪一个区域的什么样的工作。 对， 对，就是他其实美国遍布各大洲都有，从美东到美西就是都有，然后各种行业就是其实非常多。 其实真的有点像那个我们大考大学的时候要在那边填志愿。 对 对，只是说大学一定你填志愿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种嘛。 对，但是我们这个的话，我以为你是第一次有失败。 对， 然后又重新一次， 这很看运气，就有人可能第一次就上，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会要先想一下你大概想要去哪个地方，因为它其实有很多，还有很多像是国家公园，什么黄石国家公园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去找那种，就是它其实很多大型的国家公园或是大型的游乐，就是 游乐园 之类的， 對對對， 其实都有。就是你可以先去找你大概想要，然后其实几乎上面都有。 好，我现在好想要去申请看看哦，可是我是不是来不及了？ 就是如果你继续读研究所或是什么，就只要你有学生身份都可以。但其他像是澳洲或是日本或是其他国家，有的就是没有那么多限制，就是一般的可能到28岁或是几岁之前都可以。 哦，对，因为我有听过什么28岁或30岁前还来得及的，但是因为今天委员是跟我们介绍去美国的，那美国的话是要是学生身份，不管你是大学或是研究所都可以，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来感受一下旅行的气氛喽。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哦。现在真的暑假来了，就很想要出去玩。那我们今天是邀请到维源，他去年的就是毕业之后6到10月去美国打工旅游4个月。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工作的话是要填志愿的方式，对不对？ 对。 那你最后是去哪里工作呢？ 我最后是选到一家在明尼苏达的游乐园。 游乐园， 对 对。那在游乐园里面，你被分配到要做哪一项的工作？ 其实那时候游乐园之外，他还有叫你填，就是他有很多工作，就是 food， 就是要卖东西，叫卖。游乐园都会卖一些什么甜甜圈啊、披萨啊什么，就是很美式的那种 热狗堡，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很多很美式的那种摊位的，就算是一个服务员的一个职位。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设施的操作员。 哦， 对，然后我后来是选到设施的操作员，因为我 设施的操作员会不会压力很大啊？ 其实我那时候我在想，就是因为那阵子好像很多就是游乐园就是什么设施出问题，什么安全带没系好，然后就很多意外，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担心，但其实还好，而且他就是操作员的薪水比较高。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操作员，然后也很刚好就是上了，所以我最后就是当游乐园的操作员。 对， 然后主要工作就是他其实操作的设施不止一样。 对， 那时候我操作大概有3样设施。 每天都要操作3样吗？还是 就是轮着 轮流 当天，然后看，就是他可能会1小时叫你在这边，然后1小时叫你到其他地方，这样就是轮流这样去 轮流这样的方式。对 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就是没有像想象中什么很紧张，就是你要一定要帮大家，当然就是安全第一，是就是没有就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安全第一。 对 对，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美国游乐园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台湾游乐园可能就是你就按操作，可能就按好启动，然后 对一个按钮， 对，然后帮大家检查安全带，然后就开始了。但美国就是它很有趣，就是你还有一些 slogan， 就是 slogan， 对，就是你在出发之前，你可能会讲一些，就是要大家做好啊，然后大家准备什么好，大家好好享受这个设施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跟大家 有跟游客有些互动，算是一个我觉得还意外蛮有趣的地方。 对，那你还记得那个 slogan 是什么吗？我可以邀请你念一段吗？ 我现在有点忘记。 你现在有点忘记？ 我想一下，就大概帮他准备好之后，然后就说好，就我们会喊 clear， all clear， 就是跟大家就是会比一些手势，就代表说就比个赞的手势，就跟他说好，现在准备好了吗？然后就 clear， all clear。然后就好 ，All clear means you are up the piercing of ride, how long time to enjoy a ride on， 比如说 Thunder Canyon， 因为我有一个设施叫 Thunder Canyon， 就是每个设施然后有不同的 slogan，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配音， 配音，你是说配音员的那种感觉吗？ 例如说，可能我们有一个设施叫 Excalibur， 它中文翻译就是王者之剑，那我们就会配一个什么哒哒哒哒哒 charge， 就进攻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很多就是。要秀一些齿力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很棒哎。 对，那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开心，然后有的人就跟一起喊 charge， 然后就大家会很开心，会跟你一起喊这样。 对，所以你是不是也蛮享受在其中，可以做这个声音工作？ 一开始觉得有点害羞，但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跟游客互动的感觉还蛮不错的。 那他们下来之后跟你什么 give me five 之类的？会，跟我想的一样。 对，我觉得美国小朋友都就是很热心，而且美国小朋友很常就是没有像台湾可能就家长会一起带着玩，那美国很多就是很小的小朋友，然后就可能会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弟弟，就是会带着更小的弟弟一起就玩设施，然后他们就是会很热情，就玩完结束就很多就是刚上去可能会很紧张，有的还会哭 哦，然后真的吗？ 对，但是云霄飞车或一些什么设施结束之后，他们回来就是大笑，然后会跟你一起 give me five 或什么，然后会说再 again again， 就是会跟你一起，就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很亲切的互动，因为从一开始。你可能要喊口号，然后带嗨大家的气氛。 对，你可能一开始会很担心，就是大家可能会不理你，很像你在自嗨，但其实不会，就大家都会很配合。 但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 对，我可能在台湾就比较不适用。 但我觉得台湾其实有一些小朋友或大学生，有时候他感觉一来一嗨的话，对对对，也是会。如果我在台湾玩，你这样子喊，我觉得我会回应你。 对，像啾啾可能就会。 对，因为我觉得出去玩就是要开心。 真的。 我觉得你们像这样在美国这样的服务业也很重要，因为在游乐园就是要让大家开心，那你需要先带气氛出来。 对，算是他们的一个主旨，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来这边就是要很fun，就是对，就不要那么拘束，所以大家其实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互动的感觉。 对，那其实讲到这么多开心的事，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或不习惯的事情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困难还好，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主要就是不习惯工作，就是你要一直因为要一直讲英文，那其实我英文也没有到那么好，但其实 要一直讲英文， 但其实久了之后其实就习惯，因为其实那个英文也没有到太难，就是 对， 而且其实很多的互动其实也没有太。 简单的英文， 对，就简单的英文其实都还蛮可以，就是还蛮行得通的。然后再来，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大对我来说是食物， 是哦， 对，因为美国食物跟台湾食物其实差很多，然后你就很想念台湾的食物， 所以每天吃麦当劳的感觉吗？ 真的，因为它其实有员工餐厅，但员工餐厅卖的东西就是薯条、汉堡、披萨之类，然后每天就是喝饮料，所以就是你就觉得每天过得很不健康。然后一方面。就其实到后来，我就是看每次看到炸鸡、看到薯条那些炸物，就会觉得哦没胃口 哦没胃口。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还蛮难适应食物的， 主要就是一开始语言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 食物上。 对，那他们有什么生菜或是水果可以吃吗？ 其实有，所以我后来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叫 taco， 就是有点像墨西哥卷饼 哦，对对对， 然后对那个东西就是比较多蔬菜，所以我后来很常就是点蔬，就是比较这类的食物，就是有比较多蔬菜，然后才不会就一直吃炸物，真的会受不了。 一直吃炸物会不会一开始有点便秘的情况啊？ 这个我还好，但其实有很多台湾。 这个 就是那边认识的同事，其实还蛮多这个问题的。 对，因为如果吃太少蔬菜水果的话，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有点适应不良，所以大家还蛮常有便秘或是一些肠胃上的问题。 了解。所以如果真的去美国打工换宿，那你吃的食物没有那么习惯太多的炸物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蔬果，或是吃你刚刚讲那个 taco 吗？ 对 taco， 但其实那边像美国其实还蛮多超市类的，就是那种 market。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常就可能一个礼拜会去一次，然后我们就会大量的买一些蔬菜或水果。 对， 就是要靠这些，要靠自己就是去买这些才慢慢就是 帮助肠胃消化， 对，不然可能会积了一堆炸物在自己的那个胃里面。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是施文斌的《环岛旅行》。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没你就不行的节目现场，我是啾啾。那今天啾啾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他在美国打工旅游四个月的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跟经历。维源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维源。 好的，维源，那我们前一段有聊到很多前期的部分，跟你在美国工作的部分是在游乐园当那个操控机台的人员， 操作员。 对，那其实除了工作之余，也会有一些生活娱乐嘛。那你都做些什么样的娱乐呢？ 娱乐嘛， 对。 其实我觉得在那边还蛮有趣的点，就是因为很就是不止台湾，就是很多世界各地，像欧洲啊，或是泰国，就是甚至还有非洲，就是真的是各大洲的人会聚集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点就是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大家外国人很喜欢办 party 啊， 不同的 party 都会有， 对，而且甚至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像那时候有一大群牙买加人，就是非洲人，然后他们就是一大群，他们很爱办 party， 然后有他们就甚至还会举办那种就是牙买加主题的 party， 他们自己就做一些 barbecue 啊，或者一些放他们的音乐，然后就在那边开始跳舞，然后就是晚上那种下班时间。 所以你有一起去参加吗？ 我那时候就是去看一下，但其实我一开始有点害，就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台湾人都其实有点害羞，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非洲国家或是一些欧洲国家他们自己的 party，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甚至会觉得很吵，就是 他们在哪里办呢、啊、 他们就是会在宿舍外面、就是大家下班时间，其实有时候因为大家下班时间都很晚，甚至是大概11-12点， 对，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隔天 还不累吗？ 对，就觉得隔天我早上还要上班了。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因为大家 day off 就是大家放假的时间不一样， 对，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我隔天要上班，然后就发现楼下很吵，因为他们可能隔天不用上班， 对， 就是在楼下办 party。一开始觉得有点不习惯，但后来就觉得开始融入， 开始也每天去参加那个 party， 对，开始就变成就是派对动物这样子。 对，所以你们是全部在里面工作人住在一栋宿舍里， 对，他们有员工宿舍，应该说、因为他们其实。要看性质，因为像我们就是因为游乐园通常都盖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比较不会要你自己去找住的地方，他们就会自己有一个员工宿舍，然后大家都会住在那里。 对，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广场，就是算是一个很类似停车场的地方，大家会停车，或者他们有一桌子椅子，然后就大家晚上就大家都会买酒啊，买零食，买宵夜，然后就在那边放音乐，然后在那边跳舞，在那边聊天，就是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美式的生活， 美式的生活， 对，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那你有放那个台湾的歌曲给他们听吗？ 有，那时候就是大家会交流。那其实那时候还蛮多是南美洲或是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他们很常大部分都是放一些西班牙语系的国家。 对，那他节奏感蛮强的那种歌曲。 对对，其实那时候还蛮多流行乐都是一些西班牙歌，所以那时候就是算是蛮主了。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其实也可以听听看台湾的，然后 对台湾的流行音乐， 对台湾的时候就有一些台湾人就会放一些饶舌啊，放一些台湾一些独立乐团或者是一些流行的歌，然后就是大家会教，然后他们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那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放个台语歌给他们听听看的感觉。 对，我其实有点后悔那时候没有放台，我忘记有没有放了。那时候好像有放像灭火器或是一些台湾的独立乐团的歌， 对，然后他们也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很棒哎，就是一起在那边工作，然后住在一栋宿舍，然后从觉得别人很吵， 对， 开始到开始融入他们的 party，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融入的感觉，就是一个慢慢熟悉美式。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美式生活，就是一个大家互相文化交流的感觉， 一个算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生活，对不对？ 对，我觉得交朋友，还有就是跟大家办 party， 就是大家互相聊天，互相了解互相的文化，算是一个我最大的。算是收获吧。 那宿舍附近会有一些就是一般的住家吗？他们会不会抗议之类的？还是还好？ 其实重点就是没有，因为游乐园就是开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我听说，就是他们前几年有来过的人，他们就说之前会限制说不能在外面办 party， 然后后来可能觉得真的没差，因为附近就真的没有住户，附近就是一个 我们甚至还在就是有时候办 party 办到一半，然后那边很常会起雾，因为我在明尼苏达那地方有名就是很常起雾，然后有时候起雾，然后有一次就是还在雾中看到鹿。 鹿 对，就是那个 很像电影情节。 对，就是那个鹿，就是它会在草原里面，因为我们旁边就是一大片树林， 对， 然后旁边就是草，就是草地，然后再来就是树林，所以有时候会鹿会跑，会就是跑过来。然后我很常上班途中还会看到像小白兔啊， 小白兔， 对，或是浣熊。 浣熊会不会让你有点害怕？还是它是小小的？ 浣熊我看到的时候有一次是很远，所以还好啊。有一次是看到死掉的，所以就是、 so sad。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常有一些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死掉浣熊是在马路上，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野生的地方。 对，所以其实，在那边的工作跟生活娱乐，其实有点像我们在看美国电影的感觉。 嗯，其实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像美国那种青少年影集， 对， 就是可能会有自己的置物柜啊什么，就是那个工作的环境还蛮像的感觉。而且就是那个当地很多美国的，就是一些青少年，可能高中生也会来打工， 嗯， 就是身边很多那种美国高中生， 所以就是有不同，其实不同国家，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美国人， 对， 然后你们、 就是、大熔炉， 对，我觉得其实是很棒的经验。 真 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熊宝贝乐团的《环岛旅行》。环岛旅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或不同的国家去打工旅游一下喽。刚听到歌曲是熊宝贝乐团的《环岛旅行》，然后在上一段我们有聊到。后来我们台湾人、亚洲人都会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派对，对不对？有趣的派对。那你们会在派对上煮东西，各国互相交流一下吗？ 其实我们在派对上的时候还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吃一些垃圾食物， 然后喝酒、啊。 对，主要就是喝酒很嗨这样。但其实就是煮饭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厨房，宿舍也没有厨房，然后那边相较于像台湾，其实到处都有便利商店，就是你可能二十四小时都买得到东西吃，但那边就是一个还蛮荒的地带。 对，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像我刚才讲到，就是会去超市，他们有一个叫 Walmart， 就是一个还蛮有名，然后连锁的一个超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搭，他也有接驳车，或者我们可能会自己搭 Uber， 就是去那边每个礼拜去采购。 大概多远啊？有很远吗？ 其实没有到很远，但是你没有开车或是比较，大部分一定要开车才会到。 对 对，因为美国每个地方跟每个地方之间都还蛮有距离的。 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台湾人还蛮喜欢煮东西，但我那时候也很 confused， 就是如果你没煮过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哪来的东西吃，就是、他们。就是外国人，他们比较喜欢吃微波食品， 就是比较快速的那一种。 对，比较快速。但是台湾人就很爱煮东西，而且也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其实大家台湾，我觉得亚洲人喜欢吃热热的，然后很丰富的，不喜欢微波，然后就这样马上吃， 就觉得那东西感觉吃不饱，然后一方面也觉得好像很不健康。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超市买一些蔬菜啊、水果，或是那时候也蛮常煮意大利面啊，或者、那时候我们还在就是 Walmart 里面发现有亚洲食物区， 他就特别写亚洲食物区吗？ 对，就叫 Asian。然后我们就想说，很怀念一些台湾食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买了很多类似什么咖喱啊， 對， 或是一些很比较亚洲方面的食物，什么饭，甚至买一些米来煮。 那你们有煮什么分享给外国朋友吗？ 我们那时候那时候很多外国人觉得很羡慕台湾，就是说啊，你们这才是真正的食物，就我们那时候很常在厨房里面煮一些咖喱饭，或者甚至就是很简单的可能炒饭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香，然后就跑过来，然后想要吃， 然后就觉得很好吃吗？ 对，他们就觉得很好吃。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想说煮个炒饭什么的，然后我们因为每次煮就煮一大锅，所以就还蛮好分享。然后我们就会在交易厅里面，然后就拿一个大锅子在那边吃。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群约旦人， 对， 就是比较算是中东国家的 伊斯兰教， 对，伊斯兰教的国家的人。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过来就说，感觉很好吃。那我说，我就想，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 说来来来，一起来吃哦， 对，来一起来吃。然后就是想说，有一个跨国交流的感觉，然后也自认为好像不错吃，可以给大家吃一下。然后说他就吃了一口，然后说很好吃。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问我们说，这是什么肉？然后 是什么肉呢？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理所当然说 pork， 对，我说 pork 就猪肉。 对， 然后讲完当时就完蛋了。 原来人家是伊斯兰教，不能吃猪肉。 对，他们不能吃猪肉，然后他当下就是很傻眼，就是 当下他就是整个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然后我们当下就整个 他就愣住吗？ 他就愣住，然后我们就当下就互看了一下，然后就整个大笑。 他说：“Oh no no no no beef beef。” 对，没有，我们也没有骗他，意思我们就觉得很愧疚。 对， 然后他自己也笑得很开心。我想说，哎，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怎么样，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但就觉得。Oh.一方面觉得还蛮愧疚，但也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还蛮有趣的经验。竟然他不能吃的食物，他觉得很好吃。 对，他就觉得很好吃。我想，是我们就是把这样食物煮得很棒，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吃过，然后你们又煮得还蛮香的，因为肉炒一炒这样爆香。 对，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文化，算是一个冲突。 对，其实也是文化交流之余，也一个冲突的概念。 对， 那他们有煮过什么东西给你们吃吗？ 就其实我刚才说，就他们很少煮东西，但也有，就是那时候也有一些。那时候认识一个波兰人， 对，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妈以前很常煮一个东西，但其实那东西就我觉得还蛮一般的， 是什么？ 没有，他就 是 煮猪肉，他就做猪肉，然后加一些酱汁，什么酱油啊、哦、或者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酱油好像是还蛮亚洲的吃的调味料，但其实他们也会用， 对， 就他们其实。其实我觉得他的煮法其实也蛮亚洲啊，就是加一些酱油，然后一些调味料，然后就是有点像腌制那个猪排，然后就烤一烤，有点像，它油都加很多，就有点像炸猪排的感觉。 哦， 对，但其实我觉得吃一吃还真的是台湾的最好吃。 所以绕了一圈，然后最后还是发现自己我们台湾的味道最好吃。 对，而且在那边其实真的很怀念台湾，就是在那边久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说我很难适应当地的食物，但 对。 久了之后真的觉得其实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因为连外国人都觉得台湾食物很好吃。 哇，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尤其你是四个月没有吃到台湾的食物，要自己煮，对不对？ 真的，我那时候回到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面线。 哦，是蚵仔米线。 对，蚵仔米线那个面线，那时候真的很怀念，甚至什么肉羹什么，就是很多很台湾的食物，卤肉饭什么，那时候在美国都觉得哦。超难吃到 对，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打工旅游的方式也可以帮我们台湾进行一些国际的一个交流，或者把我们台湾的食物分享出去，非常棒。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林依晨的美好的旅行。广告过后回来，我们要来请维园来分享他最后一个月到哪里旅游了呢？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没你就不行，我是啾啾。那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维园一起上来跟我们分享到美国打工旅游发生有趣的事情，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那刚刚我聊到其实去美国打工旅游大概都是3到4个月的时间，对不对？ 对。 那你是怎么样的分配呢？ 其实那时候的计划是就是从你打工结束那个时间开始算，你会有30天的旅游时间。但我那时候没有到30天，因为我后来因为当兵的问题，我那时候还有兵役，就是 对，如果男生就是想要毕业的时候去打工，就是要注意自己还有兵役问题。如果你有兵役在的话，你就是只能4个月内，然后要先去申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打，大概玩了20几天， 也快要一个月了啦。 对啊，那也算是21天吧，我记得3个礼拜。 对， 然后我那时候主要。其实我在打工的期间就把握蛮多休假时间去体验，我那时候还去了蛮多场演唱会。 哦，所以你在前3个月就有先出去玩一下？ 对，就是可能平常休假的时候，而且我们那时候游乐园到后面有点淡季，所以那时候班没有那么多，那时候就很常利用时间去附近走走，或者是去演唱会。 哦，所以你就有去好几场演唱会吗？ 对，我大概去了2-3场。 两三场。 对，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想说，去美国 是有一些要体验的东西，然后自己因为蛮喜欢音乐，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去查一些，就是当地，就是明尼苏达的城市当地有什么演唱会，就发现那时候还蛮旺季的，就是还蛮多大咖的。 有谁啊？ 我那时候去的主要比较大咖就是 Lady Gaga， Lady Gaga， 还有 Coldplay， 就是一个英国乐团。 对对对， Coldplay 有来台湾吗？ 对，那时候台湾的没有去到，然后就想说，很可惜，那时候没有买到票，就没想到在美国实现愿望。 在美国买票比较便宜吗？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没有到价差很多，但是那时候以美金换算，好像算是可能一样的价钱可以坐到比较前面的位置。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而且就想说都已经去美国了，就是坐好一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蛮，其实价钱买的蛮高的，就是坐蛮前面的。像那时候，甚至就是跟 Lady Gaga 可以，就是 很近距离的看到，所以算是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演唱会。 对，我觉得很棒哎，就是去那边，在台湾没有看到演唱会，到美国在地直接去看。 对，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抢票，还蛮好买到票的。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就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就是跟很多美国当地的就是民众一起看演唱会，然后大家就是都讲英文，就是整个环境上也都还蛮不一样的，然后也那演唱会场地也都办得蛮大的。 嗯，我觉得好棒哦。好啦，那还是我再去读一下研究所， 我觉得可以， 我就可以去打工旅游看看。 我真的觉得要好好利用就是学生身份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就是你真的像就毕业这种就没办法，就是要把握。 对，真的要把握，因为如果现在不管是大哥大姐你们的孩子，或是我们有大学生现在在收听节目的话，现在还是大学生或是研究所的身份的话，可以多去国外看一看， 就是去闯一闯。就是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就是很不放心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像那个计划，像我去申请代办，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他帮你安排的蛮好的，然后去那边其实认识朋友什么，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就当初可能会，对，我那时候其实当初也会自己会有点害怕，然后还好我家里的人也蛮放心让我去了， 他们没有太管你，对不对？ 可能会有一点担心，但我自己就一直说服他们说没关系，还好，但自己其实还是蛮紧张，但去了之后就觉得其实真的还好，而且很多东西就是去个一个礼拜其实就都还蛮适应。 其实一开始只是讲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方式来让彼此心里面心灵紧密，对不 对？ 对， 就是其实很多都是用心灵去交流，而且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那语言方面真的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除了去演唱会之外你还要去哪里？ 那时候就是打工结束之后，我那时候想说既然难得一趟去美国，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想说好不容易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应该要好好玩一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去了蛮多地方，包括就从美东然后一路就是飞到美西。 哇塞，很远耶。 对，我走了大概6-7个城市。 六七个城市。 对，就包括那些大城市，纽约啊、芝加哥、波士顿，然后甚至到美西、洛杉矶、旧金山，其实都有去。 你都去大城市耶。 对，就是觉得一趟路这么远，然后就是一些有名的景点，其实我也没有去太多很观光客的景点，但就是比较有名的其实都有去，像是大峡谷啊，或是像是美东的尼加拉瀑布。就对， 你有去尼加拉瀑布？ 对，就是要搭那个少女号，搭那个船进去。 我们以前只能从那个地理课本上看到小图片而已。對，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进去地理课本里面的感觉，就是去了很多那种地理课本看，像大峡谷其实也是算是那时候我去美国一个还蛮大就是很想去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走在里面就很像走进 Windows 的桌布的感觉。 欸，真的耶。 就是 Windows 桌布就很多那种大峡谷的那种就是很多五颜六色的岩石啊或什么，那时候去就其实觉得还蛮像在做梦。 其实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们都只能从电影或课本看到，那现在是实际走到美国，飞到美国去打工旅游。 对， 那最后维维，你今天介绍这么多，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学生或者想要去打工旅游的学生的建议呢？ 我觉得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真的不要担心太多，不要太多顾虑，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一股脑儿，就是你一个冲动就想要申请就去了。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大三其实还蛮忙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还蛮担心，就是我那有时间准备那么多文件。然后其实因为美，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但我觉得美国其实它那个程序还蛮繁复的。像我说，就是可能要提前一年，甚至一年时间，就是还蛮长时间要去准备。所以但我觉得如果像这样，我去完结束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值得。 对， 就其实有时候就只差你那个一念之间， 就是你想要去。其实好跟大家偷偷讲，其实那时候啾啾在大三的时候也有想要去做这件事，可是后来因为毕业制作或一些种种要毕业了，然后很多事情就放弃掉。但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去打工旅游，真的不要轻易放弃。你想要去，你就赶快，最慢要在大三的时候赶快去做这个程序。对，那只要你找到代办之后，下面那个流程他们都会跟你们讲要怎么做。 对，其实你就是按照他一步一步来，然后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而且就是去到那边之后，有人可能会担心什么，语言不通，英文没有很好，或者很担心什么我就是 没有那么一个人出过国或什么，其实我那时候也都有担心过这些问题，但其实到了那边之后很多东西就是会慢慢习惯，然后其实担心的东西其实都是太多虑了。 对，而且去一趟过去真的行万卷书不如读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然后其实很多我们以前学习到的只要你出去一趟都值得，都回来。 对，其实旅行就是一个你的地理课本，就是你读那么多地理课本，你可能就只是看到图片，看到它里面的叙述，但你到那边其实感觉很不一样。 好的，今天谢谢那个我们算是一个美国打工旅游的小达人， 也没有到达人，就是纯粹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对，维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去美国打工旅游的经验， 算是很值得的一个经验。 对，我们谢谢维园， 谢谢 谢谢。那也就是大家对去美国或是不同国家打工旅游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去找代办，然后询问他们。 对， 其实 他们都会很乐意帮你解决。 对，其实没有那么困难。那其实如果想要去的，现在就可以准备，你明年现在准备，那明年可能暑假这个期间就可以出发去打工旅游了。 对，尽早研究一下。 对，尽早研究一下，不要像啾啾现在其实还蛮后悔的。现在有机会就把握住。好的，那我们再次谢谢维园，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啾啾。那下礼拜呢，我们或许也会邀请到不一样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旅游跟美食的资讯。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